口山，他们会生气关你门口，还是他们滑在滑的石头上，他们会生气关你石头，对不对？也都是因为不够修自心观，不够修悲，不够修随喜，不够修舍。所以在所有的境界，特别众生的境界，渐渐不受染。染烦恼。那 如何随喜那个恶道众生的功德？ 恶道众生的功德，很难随喜，很难随喜，当然很难随喜。不过要了解道理，所有的众生他们的他们的快乐是靠他们的功德，连恶鬼他们只有阿维奇那边有不见的苦，还有在连恶鬼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乐，那个苦不是完全不断。如果有乐，那个乐也是跟他们的以前的功德有关系。 可不可以说，恶道的众生是来警惕我们、教导我们，这样子是不是学习？ 那个不是随喜，不是随喜。不过也可以这样想。不过随喜就是随喜成就。随喜的那个意思，亚他拉达桑帕提托马维嘎昌图。我们有怎么翻译？亚他拉达桑帕提托。你修自心观的时候，你有四个愿，我们已经有说明。修悲心观的时候，一个愿，愿那这个众生，愿我，愿这个众生，愿一切众生解脱苦。修随喜观，愿是愿这个众生，愿自己，愿一切众生。不离开他们的成就，还是怎么有翻译？亚他拉达桑帕提托马维嘎昌图。 众生不会失去所得到的成就。 那恶鬼他们的成就很难看得到。 可不可以讲他是带众生？讲那个恶鬼是菩萨，他是带众生。 恶鬼那么大，他是怎么？ 代替众生受苦， 代替众生受苦，或者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 那他的苦是靠他的他的业，不过，他的苦还是不是完全不断，还有一点点小小小小。端在他的苦，那个时候那个端是因为他的功德。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是要做一切恶道众生，我们要随喜他的功德。 一般的你不用想那么详细，那个变成杂念。无量心就是超越那些分别，了解道理就是重要。连所有的众生都有一些小小功德，连Devadatta他如果在阿维奇，他未来要变成渡劫，